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咁啊，一代过门何容兄弟足球世界咧，新一辑咧，我哋又再开始啦。咁啊， 我哋都停咗几个月咯， 停咗几个月啦。咁啊，因为疫情嘅关系啦，而家开始放缓咧。咁我哋就即系马上咁啊，开始翻我哋嘅足球世界。 我哋今日咧就请到两个又系 双王， 系 重量级， 系重量级嘉宾， 重量级相识半个世纪就话，边大哥？ 唔止啦， 超过半个世纪， 超过半个世纪， 六十年。六个十年啊， 六 阿黎黎九话事计啊， 六个十年啊，人生冇几多十年，但你哋咧即系相识相知咧，六个十年啦吓， 系啊， 靓仔，多女球迷，咁啊，梗系多即系绯闻啦吓，即系而家所讲绯闻，但系伟哥好似冇乜，兴哥就反而多喎， 多， 搞错啊，你 其实我有绯闻，老实讲就系因为咧，佢阿黄文伟咧就系、是。樣樣嘢咧都係保守啲，同埋咧佢又一早就已經有一個好嘅太太歸宿咧，佢就唔會好似我同何容興有咁多空間。 一代鋼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00。 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有經歷過一段時間啦， 嚇， 譬如話廉政風波嘅時間，我哋係睇住嗰件事發生咁。 70年代嘅， 所以就變咗唔同。譬如話後來有比較年青啲嘅影評或者觀眾咧，佢哋對嗰件事本身都係透過一啲嘅 新聞啊、資料啊咁樣。 咁但係我哋係親歷其境嘅。 嗯 咁我亦都可以講講，就係因為當年咧就嗰、那個廉政公署佢哋去即係、就是、去查呢啲嘅。貪污嘅時候咧，有一隊嘅 team 係上過嚟我住嗰度嘅。 嗯，係嚇。 咁好做啲好簡單嘢啫，即係譬如話我呢間屋係邊個嘅 嚇。 咁、即係我係攞到嗰種感覺咯。咁、所以譬如而家我哋拍，即係比較後生嘅導演拍，即係我問嘅問題就係攞唔攞到嗰種當時嗰種感覺。 係啊，嗰種質感啊， 係嗰種質感 啊，實質感嗰樣，嗰、那個唔係咁容易㗎，嗰、那個係。咁樣就，所以你而家睇戲嗰度咧，佢好多時因為呢個疫症時期咧，啲細片咧，你要攞佢嘅嗰種吸引力咧，就係呢樣嘢嘅就大片咧，好多時咧，你就需要一個包裝，譬如一個叫卡士嘅塑造，你咁樣嗰啲咧，就係令到佢。比個隔離睇咧就大啲咁樣啊，去過嗰個 market 咧，裡面嗰度咧都會闊嘅咁樣啊。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啲奧斯卡嘅入圍電影咧都陸續在香港放啦。 係 咁一部韓國片，咁《龍城家園》啦，你即係講講嗰個 都係呢個禮拜上畫嘅。 觀感係點樣？ 哦，呢部一睇完咗之後咧，咁我就好想知道星期一嘅嗰個答案結果裡面咧就點樣啦？因為呢個咧，我覺得就。喺度唔聲唔聲情況之下，嗰度咧就原來同嗰個叫大熱門《撈命靚》咧，嗰樣嘢有個對應嘅。咁啊，嗰個即係喺流浪裡面嗱，嗰、那個《撈命靚》咧就係而家講流浪古仔。但係佢裡面咧有個叫東方導演咧，佢嗰個眼光咧擺埋落去咁。咁啊呢部咧就亦都好關鍵咧，龍情家園咧就係話一個叫做係韓裔嘅家庭。佢哋喺80年代，佢移民去美國嘅時期，咁樣就面對一個咧，佢想自己創業，就唔想做一個即係去到嗰度咧，就即係一般咧就咁叫過世嘅嗰啲咁嘅生活嘅時候咧。咁佢最面對嗰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對嗰個地方唔係好了解。就算嗰個地方咧，其實基本上咧就好單純。好容易同你去融和嘅，就同嗰個 Lomeland 嗰個係好唔同咧。 咁你都好難與難於入去嘅因由係自己嘅個家庭問題啊，同埋自己嘅民族問題。咁我覺得佢呢部戲咧，佢接住咧，你認唔認得呢個男主角啊？啊，呢個男主角咧叫阿 Steve Yeun 啊，呢個男主角咧就基本上咧。之前就一套南韓嘅電影叫《消失樂園》啊，李沧东導演嘅嗰部咧，啊改編啊村啊改編啊村上春樹嘅一個短篇嘅一個故仔裏面咧，佢就係俾人殺死咗嘅嗰個人嚟。咁啊，嗰個演出咧非常之精彩之餘咧，如果你睇嗰部戲咧，你發覺呢個戲咧，因為佢自己本身有份監製，同埋係講個韓國世界喺美國嘅生活嗰樣嘢嘅時候咧，佢講得好細緻，同埋係好感動，同埋佢我覺得認到而家呢個時候咧，而家好多移民嘅情況出現啊嘛。咁好多家庭嘅成班去移民嗰時候咧，面對嗰啲問題咧，呢部戲咧就講翻。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大家即係一啲叫過來人啊，佢而家就大個咗變咗做導演，佢拍翻佢自己爸爸媽媽帶佢哋去移民嘅嗰時嘅嗰種世界嗰種生活出嚟，咁所以我覺得佢個力量係好強嘅，咁而且就飾演佢婆婆嘅嗰、那個即係夏女嗰時都已經好出名嘅嗰、那個婆婆，就喺英國嗰度都攞到一個最高嘅演出嘅榮譽之餘嗰時，佢就講咗。即係一啲，即係話，即係東方人好多啲嘢咧，其實西方人你其實唔及嘅咁啊。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咧，佢嗰個主題裡面嗰度咧，佢觸及得好深。咁所以咧，呢部一講完之後咧，我覺得咧就你一可能一應住奧斯卡嗰個咧，同埋因為呢個戲啊，裡面未必會咁主流味道，可能真係好似阿台長話齋，呢啲只係叫真正小品啊。咁呢啲小品戲咧係相當之有感覺喺度嚟嘅。咁啊，我睇完之後，我有好幾場咧。就好感動添嘅，而且佢講出咗一種叫做生命嘅最可貴咧，就係即係在於咧，你點樣去揾翻到你自己啊？可能你一個好粗心嘅環境嗰度咧，都可以活下去嘅嗰個原因，嗰、那個因由啊，即係好多細節嘅內容，我覺得呢部戲係好犀利嘅。 咁我哋就睇睇係禮拜一個人嚇嗰個結果點樣啦。咁 anyway 就逢親啲入選嘅，大家都。即我相信都有一定 嘅盯咗盯嘅啦， 大家會睇嘅啦嚇。嗱，咁我哋剩翻時間咧，我哋就要講講呢部《毒水曝光》啦。咁啊，入邊好多嘢講嘅。啊，個片本身咧就我同阿基督有少少唔同意見，我就覺得又係大題小做啦，即係話個 budget 所限咁樣就其實就出嚟嘅感覺咧就有少少即係俾人睇到就係、是、啊，即係都幾慳錢嘅咁樣。咁尤其是有一幕，我覺得印象好深嘅咧，就係佢點慳錢法咧，就係佢拍呢個出嚟打嗰幕。點解我咁敢講咧？因為我哋經歷過，我哋經歷過啲就即係全部都係好大場面嘅，即係淨係睇我哋嗰啲紀錄片已經即係一定係贏咗佢嗰場戲㗎啦。 但係我可以講俾你聽。咁佢呢個實在咧，因為佢八十年代放出嚟彈都好謹慎嘅，就唔係嗰種咧。而家即 係哇！我一樣試過就一掟落嚟，大概都唔使十秒已經哇唞唔到氣啦咁樣。咁但係男主角仲喺度，即係周嚟水嚟水嚟水嚟水咁樣。咁啊，應該係唔同嘅出嚟彈嚟嘅。 係2020嘅出嚟彈同呢個1983嘅1973啊，73嘅嗰啲。 咁同埋佢示威嘅場面因為得幾百人啫，咁我哋動輒都即係十零廿萬噶嘛，即 係呢個係香港特別嚟嘅。我見過喺日本嗰度咧有一個遊行係話，哇！我哋都好成功，咦？六百幾人嘅啫，即係咁樣樣 嘅。係啊，因為佢哋好似唔係好慣做呢樣嘢啊。係嗱，咁呢件呢個戲本身係好，正如我一路強調咧，好多嘢值得講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其他人嘅，即係我最值得講係咩咧？就係 Johnny Depp 落個藥，嗰個你稍微唔留神，你唔會聽到呢句説話嘅，即係你唔會諗到呢句説話嗰個後邊嘅意思、就是，即係佢講一個呢、這個嗱呢、這個係真人嚟嘅，呢、這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大家睇完套戲一定要認識佢啦，就係、是、Eugene Smith 啦。咁佢重要的地方咩咧？就係佢係所以講係第一代嘅所謂photo essay。Editorial Photo Essay 嘅掌門人嚟嘅，咁即係佢喺套戲入面咧，佢描塑造佢嗰個就係佢已經好老道啦，即係佢係最後個 project， 而事實上亦都係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咧，其實佢就好 hea 啦，好撇啦，咁同埋唔想做啦。咁但係咧就佢 打電話跟那個老總傾，即是在美國這個生活雜誌的那個總部傾的時候，他彈了一句出來，個老總就不能催他了，說你一定這單是很大的，一定要做。他就當了，他說哇，你真的好像這個自從這個假登月計劃之後這麼興奮，哦，Fake Moon Landing， 哇，我一聽他咦真是醒神 醒神咁呢個實實地都係 live 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報道嚟㗎嘛，佢是登月 嘅。但係佢加多個 fake 字喺度。 係 嗱，咁點解我成日講呢荷里活點解攞藥咧？嗱，呢套片本身就即係好社會性好強啦，咁你睇下好嚴肅嘅即係電影啦，不苟言笑啦，又好慘啦，好平。但係佢無厘頭整咗句出嚟，嗱，我就好懷疑係咪即係呢個 Eugene Smith 佢真係講嗰啲説話，定係還是Johnny Depp 要？即係要加料入去咯。嗱，點解係佢講本身會即係構成？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大家要留意，就係因為佢係一個攝影師嚟嘅。 係， 由佢把口講呢個 fake moon landing 呢個咧，係有一定嘅根據喺度嘅。即係如果真係佢講嘅話， 係， 因為我哋都討論過好多問題，就係佢登月嗰陣時候咧，那個燈光攞嗰個光線嗰個問題。嗱，呢套片係講好多關於光線嘅嘢嚟。 係啊，唔同菲林嘅質。嗰啲質感都好強烈咧。 嗱，佢唔同飛輪嘅質感，呢個喺個戲入邊佢又表達出嚟嘅。嗱，即系呢個你就要即系嗰種即系睇個畫面嗰陣時嗰種感覺啦。就係其實呢個片有好多唔同卡拉通嘅。 係，所以佢中文譯做毒水曝光咧，好犀利。 即係證明嗰個翻譯嗰位朋友佢係有心思啦。佢唔會淨係講哦呢個係。 佢原本嘅名都係嗰個地方 啊， 紅本縣嗰個地方嘅名嚟啫。 佢曝光兩個字就係因為喺個片入邊咧，佢好多嘅場景係講翻呢個即係主角，佢喺個黑房入邊。 係。 咁黑房呢個問題咧，而家新一代亦都冇曬感覺啦。但係當年我哋入行嘅時候咧，即係我記得我呢個報館入邊有間黑房嘅。 係。嚇。咁我都沖過片嘅。我都學過春片嘅，春黑白片。 你又好似入面嗰個僆仔咁啊？ 係，嗰個僆仔係都係一個主題之一嚟嘅，一陣可以再講講佢。 嗱，咁除咗呢個之外，咁另外就係之前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嗰個被燒咗啲公義，咁入邊有 Bob Dylan 嗰個即係歌啦。咁呢度入邊都有嘅，Forever Young 啊。咁好多呢啲佢其實係想講翻呢個即係六七十年代一班人，即係佢哋去即係做嗰樣嘢咁樣。咁但係呢套片本身咧，即係對我哋嚟講咧，譬如嗰個現實嘅意義咩咧，就其一咧就係因為咧嗰個片尾啊，佢亦都列出咗好多而家世界上嗰個污染嘅問題。咁咧就最不幸嘅咧就係而家日本咧，佢哋都放嗰啲。就係嗰啲 近期啊嘛， 嗰啲核子嘅污水落去嗰、那個 311事件嘅嗰、那個 海洋嗰度啦，咁引起一啲好大嘅爭議嚇。咁但係嗰個問題，大家即係我建議大家聽一聽今個禮拜即係我同阿陳志華博士做嗰、那個嗰、那個科學新知嗰個前嗰兩段啦嚇，咁用一個比較理性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嘅，就即係唔係好似坊間嗰種即係咁粗疏嘅講法啊。咁但係 anyway 就。譬如嗰個污染嘅問題咧，事實上係相當之嚴重嘅。譬如話，之前我哋前兩年，我哋都講過關於嗰、那個那個鑊鏘個問題啦，即係嗰套戲啦嚇。咁亦都係講類似嘅事件，就係有啲嘅公司佢哋好唔負責任。其實佢知道嗰、那個污染係會造成啲咩傷害，但係係講緊即係持續十幾二十年都係照樣做嘅。咁啊，導致咗好多嘅。一啲嘅社會事件啦，咁據我即係收尾 check 翻咧，其實嗰個事件嘅危害到依家嘅，即係到呢幾年咧，即係喺嗰個電影入邊出，即係講嗰啲係真人嚟嘅，到而家咧，佢哋仍然個生活都係相當之艱苦啦，就好痛苦啊，咁係純粹係吊命嘅啫，因為譬如話有一個 case 係佢如果冇人照顧佢咧，佢真係會死嘅。但係預示者就係、是，即係屋企人首先要廿四小時照顧佢啦。咁跟住就賠償咗之後，就揾人就二十四小時照顧啦。咁但係到依家就係原來一唔照顧咧，佢即刻會就會死嘅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好有趣嘅問題就係點樣咧？就係呢個人物本身咧，係一個劃時代人物嚟嘅。咁佢劃時代個意義係咩咧？就係、是、其一你睇到就係、是。我唔知點解佢入面佢所拍嘅照片全部黑白喎， 即係呢個我又好難，即係我唔係太明點解會咁樣嘅、嗯。但係個 impact 就好強嘅，係同埋咧就係、是、個片俾呢個感覺就係好似佢淨係喺呢一場入邊咧。先至令佢係令到咁著名，其實呢個唔係嘅，佢喺呢件事之前佢已經好出名噶啦，佢呢件事之前已經係一個喺美國公認係一個攝影大師嚟嘅，嚇咁、但係攝影大師之餘咧就係、是、好不幸地，即係佢個經濟上真係好老道咯， 佢呢個輕輕都就講咗佢嗰個成就咧，就唔係在於即係唔係在於佢， 唔係在於呢套片 呢件事， 唔係在於呢件事， 係好明顯，佢就用嗰個 Life 呢個雜誌裡面嘅嗰班下屬啊，係 啊， 佢一講呢單嘢嗰時候，即刻提翻啊喂啊老細呢單嘢我哋都知嘅嚇、即係佢一講嗰時候咧，即係個個都講咧，咁深尾啊佢呢個老總都補翻一句即係話啲人唔係睇我係睇你， 睇你嘅嚇。咁嗱呢個生活雜誌係點樣？生活雜誌即係我哋即係好早就買咗呢個生活雜誌啦。我曾經買淨買過嘅， 係我好多啊， 好多你到而家仲做緊咁啊。到而家可能係 collector's item 嚟㗎啦，即係好珍貴㗎啦。咁呢、這個雜誌係咩咧？這個雜誌又係一本即係差唔多純影片嘅新聞周。咁而家冇啦，而家唔相信有人會再做翻同一樣嘢啦。咁、所以當時咧，即係有一句諷刺説話就講呢、這個即係生活雜誌嘅。咁、咧就係 time for those who think who don't think, life for those who don't read、 嗯。 咁啊點解咧？就係、是、時代雜誌咧，就係俾啲唔諗嘢嘅人睇嘅。咁、life 生活雜誌俾啲唔識字嘅人睇嘅。咁樣點解唔識字？因為你就係睇圖片啫嘛。 佢文字好少， 好少文字啊！佢淨係話， 但圖片係好大張。 咁、個問題就嚟啦，即係啲圖片本身係咪好勁咧？我話圖片係真係好勁嘅。咁、圖片勁嘅原因咧，就喺六七十年代咧，因為即係個社會嘅波動咧，就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嚇。咁、所以好多圖片一定好震撼啦。咁但係呢個朋友佢起朵嘅，即係第一鑊係咩咧？就係佢影嗰啲戰爭嘅相片。但係佢之所以有而家到今日有一個成就咧，就係因為佢係所謂一個咩咧？人民主義嘅攝影師嚟嘅。 係。 嗱，舉個例啊，譬如話呢幅相，即係大家見到呢幅相，即係有幾個細路仔，佢喺個叢林嗰度走出嚟。嗱，呢個係被視為一個經典嚟嘅。其實佢有啲人講係睇到個寓意咧，就係話即係美國經歷咗嗰、那個，譬如係大蕭條同埋嗰個二戰嗰時候，即係年青人，即係所謂嗰陣時喺四即係大戰之後生，即係佢哋出生嗰啲 baby boom 啊，佢走出個叢林嗰度，咁、你就覺得哇係唔係啊咁啊？嗱，當其時人就咁睇嘅，所以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影一個醫生啦。嗱、呢幅相亦都大家要留意，因為喺個戲入邊直情有呢幅相嘅。咁另外就係講一個影一個醫生啦，就即係喺呢度飲咖啡。咁、那個醫生係點樣咧？那個醫生就係啱啱佢同一個孕婦做咗手術，即係想救翻個孕婦。咁但係結果就係個孕婦同埋個仔都死咗。咁好多即係呢啲就係、你純粹睇嗰個影片本身，你都會睇到嗰、那個impact。但係你加埋芝麻後面嗰個故仔咧，正如好似當其時人咁樣，咁你會知道即係點解佢會。即係好出名啦。咁、第二個出名就係因為咧，喺佢 New York 嘅時候咧，佢喺自己間房度咧，就做好多嘢，影咗好多相。咁、我懷疑而家嗰個即係電影嗰個未出到嗰個效果嘅、因為佢做好多嘢咩咧？就係、譬如佢同好多當年嘅爵士大，即係爵士樂大師咧、上過屋企啊。咁、佢就唔知點解即係通圍咧，周圍咧又擺咗啲錄音嘅器材喺度。佢逢嘢錄嘅。所以佢屋企咧其實係好 Q 多，即係嗰啲古，即係要嘈嘅嘢喺度嘅。佢一死咗之後咧，其實呢啲嘢去曬博物館嗰度。咁、到而家，即係我諗呢套片係其中一個主題，但係問題就係、其實可以拍多另外一套，就係佢同啲爵士樂嘅大師之間嗰個關係。咁、所以你睇到第一段一開場嗰陣時候，就係講緊黑房嗰度，佢聽緊啲爵士樂。